各位观众大家好，又翻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你个题目咧就系有钱使得鬼推磨，我犀利啦！为我哋推磨咧，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另外几位嘅，就有嘉齐啦、维利，同埋咧就系呢个民间宗教啦，同埋地方历史嘅研究者。佢话唔俾我哋叫佢专家喎，系嘛？ 民间版专家， Dr. Cock郭锦州。咁我嗌你 Daniel 好嘛？ 好啊， 好咁啊 ，Daniel。好啦，咁咧讲呢个有钱使得鬼推磨之前咧，咁啊大家都知道最近咧。就有一位同鄉市啦，即、就、係、是、新界啦，種種原居民咧，好關鍵嘅人物，就係劉皇發發叔咧，就離開咗我哋，咁啊走咗。咁但係咧，講到發叔咧，其實即係一講到民間香港嘅新界中市嘅時候咧，發叔咧都係關鍵嘅人物啦。 係啊，冇錯，因為發叔即係我哋好出名啦，就成日幫我哋每年年初都會求籤啦，係嘛？咁本身咧最初係阿何志平即係、就是、政府官員去做嘅，咁但係。好唔好彩地就係沙士嗰年就即係求下下籤，咁好唔好彩啦。咁之後就變咗發叔幫手啦。但係點解香港政府又會咁重視呢、這個即係民間宗教啊？依啲咁嘅嘢嘅咧，點解？ 係，佢嘢正話你講發叔求籤有意思啊，有邊啲人可以去求籤咧？都有學問，代表香港求籤。 係咯， 啊，淨係鄉市嘅發叔求，咁啊投咗幾年，咁啊。基本上都大家都認受嘅，即係雖然咧有可能有人話唔滿意啊，或者但係來來去去咧，結果咧都係發叔球，咁大家都啊，就係嗰支好似唔好咧，就代表住香港啊。 唔係我呢位新界王咧，佢啊做咗好多嘢咧，幫助香港嗰啲民間宗教發展嘅咁啊，其實就即係譬如即係我哋香港最有名嘅難民嘅神奇黃大仙啦，黃大仙啦，佢入籍香港。好大程度上都是咧，多謝呢位已經做咗鬼神世界嘅啊！我唔知佢係咪喺裏邊都有一席位啊嘅一位人物啦嚇。阿發叔咧，佢都係即係有一定嘅貢獻喺當中。 嗯， 冇錯啊。咁維你可唔可以講多啲啊？你對阿發叔個生平好似有啲研究。 其實發叔佢喺一九，尤其是喺六七年暴動完之後啦，其實佢喺六八年一月、二月到啦，咁佢其實同一班鄉事局嘅鄉親啦，咁就一齊去咗倫敦，咁就見嗰陣時嘅聯邦事務大臣啦 ，George Thompson 啦，咁個會面嘅目的有啲咩意義咧？咁最大嗰個意義就係嗰陣時候鄉議局嘅代表，咁文件上面又冇寫係邊個啦，咁但係法叔係其中一員嚟嘅，咁就強烈要求當時候嘅英國工黨嘅政府咧，就一定要快啲推行社會改革喺香港，因為咧。佢就即係講啦，六六年、六七年都即係好有騷動、有暴動。咁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其實社會上好多不安嘅情緒，甚至乎係有一種即係政權會冧㗎啦。即係唔單止政權會冧，甚至乎社會開始出現問題。 咁佢哋去佢聽佢咁英國有冇聽佢講？ 到最後係有嘅，到最後係有嘅。咁大家都知道，即係六七年好多。研究香港歷史的學者，甚至乎即係我哋民間底下，都會認為六七年暴動是香港歷史，即係近代歷史的一個分水嶺。 點解我哋個個都要等埋維理先等佢講咧？就因為咧，我哋之前一直咧都喺討論，即係你諗下，一人我哋就走咗之後就蓋棺論定啊嘛。你討論法叔功過嘅時候咧，就維理呢個觀點，我覺得好有價值。就係佢講翻即係喺可能歷史中間歷史嘅關鍵轉折，六七前後嘅時候，即係依個新界鄉市力量點解即係點樣進入嗰個政治嘅討論裏邊，而將咗香港嘅走向即係有一份貢獻。咁當然你可以話法叔唔過去，英國都會咁做嘅。咁但係歷史係冇如果嘅，結果法叔就係去咁，然後香港真係有一個。咁樣嘅轉變見到，咁見到七十年代有一個另外一個全新嘅面貌俾大家睇到。 咪法叔同我哋今日嘅題目咧最有意思嘅關係咧，就係佢對好多民間宗教嘅發展咧係一定嘅貢獻。咁而呢班即係法叔代表住鄉親嘅力量、鄉親嘅勢力。咁而鄉親同埋民間宗教之間嘅配合，佢哋點樣利用民間宗教嚟壯大自己嘅力量啦？咁同埋民間宗教又如何咧？可能透過一啲鄉親嘅勢力咧喺社會上面發展、爭取信眾咧，咁好大程度上。這個互動是在中國尤其是明清時代的中國歷史發展裏面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的 有錢使得鬼推磨的題目一會慢慢再會有很多的觀點慢慢講就會講更多給大家聽但先要講就是由上集到今集都講宗教相關的題目為什麼我們意猶未盡還要講宗教呢原因就是我哋發覺咧，除咗我哋話啲好多大型嘅宗教啊嚟到中國，傳到俾好多知識分子啊高上面嗰層之外咧，我哋發覺仲有廣大嘅即係農村嘅部分，咁佢哋有好多嘅民間宗教對佢有個重要嘅影響，所以我哋先要一連兩集 去做一個咁樣嘅宗教討論，完成成個所謂即係外來宗教到本土宗教嘅一個討論。咁所以咧，上一集有啲嘅尾聲咧，都想阿嘉齊再一啲補充。咁我知咧，嘉齊咧，你係即係基督教史啊，一定教，亦都喺浸記有教啦。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就係、是、上一集我哋好似未乜講到基督教嗰個所謂在地化、本土化嘅問題。基督其實係有冇佢哋有冇做過呢啲嘅努力嘅咧？ 嗱，其實基督教進入中國咧，即係我哋基本上學界就會覺得有四次、第一次進入中國就是景教時代啦、即是可能唐朝甚至乎更早的時代。咁但是景教嚟到中國呢就好明顯呢同中國的平民百姓呢係冇咩關係。咁冇咩關係我哋點睇呢，就係、是、你話即係景教嘅代表就係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咁但係呢流行中國碑裏面呢我哋見到景教裏面嘅僧侶景教裏面呢重要嘅人士全部都係外籍嘅，好多都係粟特人。咁或者嚟自敘利亞、中亞、西亞一帶，咁呢中國嘅漢族嘅百姓呢，你見到由名字可以知就即係絕無僅有。咁由此我哋可以見到呢信即係中國本地嘅信徒咁或者可能有人信嘅，咁但係絕對就唔係呢個宗教嘅領袖。咁所以佢哋喺個本地化上面呢唔係好成功。亦都我哋喺景教嘅經典裏面呢會見到好多聖經嘅或者係基督教經典嘅節譯。咁但係咧就冇真實嘅，即係福音書啊，或者係可能舊約聖經嗰啲譯本啊。咁呢個就係景教第一次進入啦。跟住第二次進入咧就係元朝雅利可汗教啦。咁但係雅利可汗教咧，即係我哋基本上除咗上一次啊劉永生先生咧同我哋提過啊陳門教授喺民國時候同我哋重塑翻雅利可汗究竟原來就係敬拜耶和華的人咁樣啦。咁我哋要咁辛苦先揾翻佢嘅足跡翻嚟，先知道雅利可汗 冇影。 你可以見到佢係冇影，即係明朝一建立之後呢個宗教就消失。咁第三次咧，佢好重要啦。咁第三次咧就係利馬竇等等嗰啲天主教嘅傳教士咧，佢嚟到中國。 呢次都有啲留低痕跡啊。 咁呢個呢次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咧，即係其實喺明朝末期、清朝初年咧，進入宗教中國嘅天主教嘅傳教士咧，佢哋大概有兩批啦。一批咧就係以利馬竇為首嗰批耶穌會會士，咁佢哋主攻中央。就是咧，即係覺得中國咧要由知識分子甚至乎帝王咧，係啦，信咗先得。咁咧，佢哋即係明白到咧，中國如果個官方唔接受呢個天主教嘅信仰咧，其實基本上民間係無從打開啲門路因為中國嗰個控制好犀利。咁於是乎咧，佢哋都要就下皇帝啦、知識分子嘅口味，所以好大程度上咧係調教咗基督教裏面一啲教義嚟到去適合中國文化嘅情況，譬如係。基督教裏面就係一個好強烈嘅神論，就唔可以有喺即係天主之外就唔可以有其他神嘅。咁但係咧，佢哋就容許祖宗嘅崇拜或者某程度上尊重祖宗。咁呢樣點講咧？就話到祖宗嗰個崇拜咧，就本身唔係一個宗教嘅儀式嚟嘅，而一個禮儀係一個紀念先人嘅一個活動。咁紀念先人嘅活動咧，全世界都可以做嘅，冇理由中國人唔做得。咁所以將祭祖咧就化解咗。另一個重要嘅喺知識分子裏面嘅一個宗教活動咧，就係、是、拜祭孔子啊。咁尤其你喺科舉考完試，係啊，喺科舉考完試啊，咁你要拜孔子，你先可以即係正式去進入嗰個制度裏面。好啦，咁但係你拜孔子就好似拜神咁樣。咁你買到佢點解釋咧？哦，原來孔子就一個聖人一樣，係中國人嘅聖人。佢哋紀念聖人啫，天主教都有紀念聖人噶啦，咁所以咧，即係類似嘅行為都可以做。咁呢個咧就係利馬竇嗰派咧耶穌會教士咧佢去做。咁另外仲有一派咧，嗰啲多明會即係或者係其他嗰啲天主教嘅差會咧，佢哋着重民間多啲啊。咁所以咧，佢哋偷渡入嚟中國，咁特別喺福建地方咧，就發展得好蓬勃嘅。咁但係佢哋有一個特點，就係強調咧天主教嘅教義咧，唔可以為住中國文化咧而有任何嘅扭曲。佢哋就要即係一套好純正嗰套。咁啊，呢批多明會嘅會士咧，佢哋甚至乎咧後嚟係指責利馬竇呢班耶穌會會士，你哋係扭曲咗基督教嘅教義。咁所以差唔多係異端邪説啦。 點可以容許佢哋唔 啊？咁點啊？咁於是乎就投訴啦，同教皇咁啊，教皇於是乎就調查究竟發生啲咩事。咁呢啲嘢已經係利馬竇死咗之後，到咗清朝㗎啦。咁啊，即係呢個問題咧，就發展成所謂禮儀之爭。禮儀之爭咧，就係康熙皇帝同教皇之間咧，就住究竟祭祖啊、拜祭孔子呢啲係唔係拜偶像嘅行為，係唔係其他別神信仰咧，係展開拗撬。咁啊，結果咧就係中國皇帝就認為唔係，就應該用利馬竇嗰套解釋。咁但係咧，即係羅馬教皇就認為咧，咁樣解釋唔通，都係拜別神。 咁因此咧就禁止中國嘅天主教教徒咧繼續去祭祖同埋咧去拜祭孔子，咁就造成咗好大嘅問題啊！中國皇帝康熙皇帝個皇權，你而家你外國嘅教皇唔尊重，於是乎咧康熙開始咧實行禁教啊！咁而禁教越展越烈啦，咁所以咧清朝後期咧中後期咧天主教咧幾乎銷聲匿跡，淨係喺內地啲地方秘密去傳播嘅啫。咁呢次係第三次即係來華，咁所以可見咧嗰個在地化嘅問題，其實係使到呢個天主教嘅發展咧，究竟成功與否，或者可唔可以廣傳咧，係好關鍵。第四次就係阿馬里遜等等嗰啲新教傳教士啦，有英國啊或者係北歐咧嗰啲地方嚟到中國地方傳教。咁呢四次啦， 可以見到即係無論係中基督教內部都好，又或者係中國都好啦，面對住呢個在地化或者與否，或者係改變自身宗教與否咧，都係有一個掙扎同埋一個矛盾喺度。好啦，我哋再即係進入今日咧有牽涉咧鬼推磨。我問咗一條問題先，呢條問題咧就係咁嗱，就係中國嘅農村，我成日都有句叫山高皇帝遠，係嘛？即係山高皇帝遠嘅意思就係、是，我喺農村嘅就係自己話事。第一，我想問自己話事嘅意思，即係邊個話事？皇帝如果話唔到事，其實邊個係先係農村嘅真正力量？我哋話農村咧佔住中國咧 95% 以上，先係真正嘅中國。咁而依個中所謂嘅中國咧，長期都係叫做農村嘅想像，就乜都冇，即係話幾千年都係農村，冇乜變化。咁但係其實內部係點？一直都冇真正研究。我哋面嗰陣好多啲帝王將相喺度，但係下邊嘅農村其實會咩事？咁啊，所以咧就特登揾阿 Daniel 咧同我哋傾，就係、是。有關於一個問題，其實係咩基本運作，係一個點樣運作嘅東西。當我哋講呢條問題嘅時候，其實討論緊啲乜嘢？ 其實討論緊嗰樣嘢咧，就係對傳統嗰個史學界就諗緊。傳統史學界就係話個中國歷史就好似頭先卓然所講，帝王將相嘅歷史嚟嘅。咁去到最底最底個地方社會啦，去到縣官冇噶咯。咁但係去到最尾咧，原來下低咧都仲有一層。是民間社會，民間社會原來好有自己生命力，佢識得自己點樣管理自己，亦都識得點樣用皇帝嘅符號嚟應付翻個官府嘅。咁基本上就係咁樣。咁至於嗰個生命力點樣表達到嚟咧，就是、靠個祭祀，可以靠個祖先嘅祭祀啊，或者靠個神明祭祀。咁但係好得意嘅一樣嘢咧，就係話，究竟頭先你講得好好嘅就係、是、山高皇帝遠，究竟咁遠一條村山卡拉嘅地方？點解會知道個村民會知道有個皇帝嘅咧？ 我打一打斷你先啦。嗱，所以咧《小詩經》嘅小雅小盤裏面有講咧，為身與子必恭必子，就代表住咧故鄉嘅事物必須尊敬。所以我相信咧，等埋發叔咧，永遠會記喺香港嘅史冊入面。各位觀眾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上一節嘅後半段咧，我哋就討論咗好多咧，關於即係民間宗教係咁咩事，我就話廣大嘅農村係發生咁咩事。我哋都有討論咧，就係所謂山高皇帝遠啊嘛。咁農村實質上嘅係邊一個人運作，佢哋嘅模式係點樣？阿 Daniel， 等你講下，聽你講下。 係頭先講到話點解個農村嘅村民會知道呢個世界有皇帝嘅咧？咁樣咁可能。我哋過往諗法啊，係咪啲士大夫教佢哋？但有研究亦都話未必嘅，可能我哋以華南嘅經驗咧，就係講話係道士或者我哋叫南和師傅，佢哋嚟到之後，佢哋個儀式，佢哋表達，因為佢哋做儀式嘅時候要邀請個玉皇大帝嚟。咦，即係呢個世界有一樣嘢叫玉皇大帝嘅，就慢慢投射。咦，我哋呢度都有個係有個皇帝管治嘅，皇帝之下咧有文武百官嘅。咁其實南和道士咧就係、是。做緊文武百官嗰個角色嘅，咁一層一層咁樣嘅，咁透過呢啲咁嘅儀式咧，佢哋知道哦，原來呢個世界咧係有官府喺裏面嘅，咁佢哋亦都識得用呢啲咁嘅官府嘅語言禮儀等等咧，令到自己做翻一個有一個對佢哋自己最有利嘅決定，例如我哋好多新界農村或者華南啦、珠三江三角洲咧，就係好多傳說。就關於王妃啊，即係有個走難王妃，話宋朝有個妃嫔走咗應該話有一個祖先娶咗一個皇姑或者係皇帝嘅太太妃子咁樣啦，跟住令到要珠玑行走難啦。咁呢個好多族譜都有記載呢啲咁嘅嘢嘅。咁其實呢樣嘢有學者解讀係成點咧，就係話因為我哋個祖先。是皇室成或者貴族啦咁樣講，所以證明點解呢啲土地係屬於我嘅，即係嗰個祖先古仔同皇帝嗰個關聯咧，係 確立到我現時我嗰個現身嘅地位，同埋我嗰個生命財產嗰樣嘢， 肯定有利益嘅， 係有利益同利益有關的。 嗱，補一句先，正話講到珠玑巷咧，就喺韶關嘅。咁啊，我哋話咧幾次嘅，即係所謂嘅民族遷移啊，即係話中國人南來嘅時候咧，都會經過即係今日韶關裏邊咧，即係珠玑巷呢個地方。咁裏邊咧有百幾個即係聲稱嘅宗祠喺裏邊嘅，即係唔同姓嘅宗祠咧都喺嗰個位置，即係有個祠堂仔咁，裏邊有啲相啊，有啲紀念啊，我係今日嘅姓陳咧，就喺搬過嚟嘅，嗰日姓曾咧喺嗰度搬過嚟，咁啊，即係所以一講到所謂啲嘅民族嘅時候就提到珠玑巷嘅故仔，咁啊，珠玑巷好多故事應該好吸引嘅。 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話，禮頭先講咗傳說，咁亦都可以講話禮儀點樣做法可以令到表達到自己嗰個身份地位，其中一樣嘢就係嗰個祭祖禮儀，就係話我哋拜祖先就拜祖先啦，即係鬼神啊。咁點解要喺個祠堂度拜嘅咧？咁樣個祠堂度拜，其實依樣嘢可能係個皇帝 promote 出嚟嘅，即係佢想宣傳一種這個就同嗰個大禮儀，明朝即係嘉靖 專家， 嘉靖皇帝，即係嗰古仔就係講話明武宗玩得太開心啦，死咗冇子裔嘅。咁點算呢？就喺個堂阿哥定堂細佬咁樣，就揾咗個藩王過嚟過繼。文武大臣就話：嗱，而家咧你就要拜阿明武宗嘅爸爸做當做爸爸咁拜嘅，係啦，就唔自己個獻慶王咧，即係獻慶王咧，即係自己嗰個親生爸爸咧，就唔好當佢爸爸咁拜啦。咁嘉靖皇帝唔肯，咁同班大臣拗咗一大輪，即係嘈咗一輪嘅。咁有幾個大臣咧係支持嘉靖皇帝嘅。好得意地咧，嗰幾個大臣咧，好多都係南方人嚟嘅， 廣東人添啊， 係廣東人，即係阿霍滔啊、湛玉水啊等等嚇。咁完咗呢件事之後咧，個皇帝為咗即係有個禮儀改革，為咗證明自己係識得，即係我係孝，即係因為大禮儀就比賽啊嘛，邊個更加識呢個禮儀，更加識孝道咧。從此以後就話贏咗啦，皇帝贏咗咧，就話不如咁啦，即係有個改革，就係話庶民可以拜始祖。以前唔得嘅，因為個禮法規定，文武百官可以起一啲類似家廟咁嘅建築物嚟拜祖先。以前都係唔得嘅，因為根據朱熹家禮嗰啲咧，佢如果係普通平民百姓庶民嘅話咧，係喺屋企裏邊拜祖先嘅啫，就唔可以喺一啲咁嘅特別規定，即係有三進啊，有啲飛檐啊，有啲亭，有個幾層梯，即係幾個樓梯級上嚟嗰啲特別形制嘅建築物拜祖先係唔得嘅。咁從此喺咗明宗業之後咧，就開始有呢個咁嘅禮儀改革。 你正話聽到呢樣咧，佢就一個好關鍵嘅一個觀點，就係話咧，以前我哋一講祭祖咧，就譬如太子啊、皇帝祭祖一個人祭，其他人冇資格去做個叫祭祀，即係祭祀咧係由一個人長子的孫去運作。咁但係你正話講咧，就係普通人，或者話即係家族裏面嘅各種各樣嘅成員咧，就通過咁嘅過程之後咧，就話我都可以參與進去嗰個祭祀，咁啊爭好遠喎！你諗下，本來一家人得一個人可以有資格，但而家大家都有資格參與進去，咁啊當然即係喜歡或者開心嘅人，或者有正參與與有榮焉嘅人咧，就會多咗啦，係咪？係咪就可以咁理解？ 可以咁樣理解。同埋好得意地咧，即係呢個規矩一打破咗之後咧，我哋多咗個宗族。咁其實咩叫宗族咧？宗族就係個祠堂。個祠堂係咩嚟咧？就係、一個控產基金，控產集團。即係如果類比嘅話，就係我哋而家嗰個有限公司或者法人，可以咁樣解釋嘅。咁我哋時講話好，即係有趣，太公分豬肉嘛。嗰個豬肉其實唔係我哋嚟獻俾太公，係個太公俾我哋噶嘛。因為點解咧？因為嗰啲嗰個豬肉喺邊度嚟咧？就係嗰啲祖上即係用祖先名義登記嘅田產嚟登記嘅。咁所以嗰嚿豬肉其實係太公俾我哋，咁我哋因為係佢個子侄，我哋係佢嘅後代啦，所以有得分呢樣嘢。咁但係嗰嚿豬肉就一件事啫喎，但係你嗰個其實係一個禮儀儀式，個儀式表達咗咧邊個係個宗族成員，邊個唔係嘅宗族成員。咁去答翻頭先一開始問個問題啦，嗰、那個地方社會一條村點解會有個生命力咧？就喺嗰個祠堂開始，即係邊個係成員？首先劃分呢樣嘢先，邊個唔係成員？邊個可以享受即係嗰個宗族嗰個福利，受到宗族嘅保護，打交嗰時候邊個保護你咧？都係由呢度開始推而開講之嘅咁樣嘅。 冇錯，頭先即係好似郭生咁樣講啦，即係同埋徐賢咁樣講啦，講緊即係公眾嘅參與啦，講緊祠堂啦，咁 同埋宗族啦，其實咧喺新界咧，我哋可以睇到一清二楚嘅一樣嘢，即係講埋山高皇帝遠呢樣嘢。咁點解喺即係英國接管咗新界嘅時候，點解啲村民知道英國真係嚟到咧？當然啦，除咗一場六日戰爭之外啦，即係打到好血腥嘅。咁之後咁點解其他嘅村民都會知道咧？就係因為當時候港督卜靈，咁佢係曾經去過鄧氏嘅宗祠，咁去拜見啲鄉親。咁即係依樣嘢，當然啦，證明咗佢對新界鄉村嘅嗰個重視程度。但係其實仲反映住嘅一樣嘢就係卜靈，或者甚至乎嗰陣時候港英政府，佢哋好需要一班嘅鄉親去幫助佢哋去管治呢個鄉村。咁而同時間又可以俾好似頭先郭生同埋翠瑩咁樣講，就有一個公眾嘅參與，即係唔單止淨係一個皇帝咁樣，或者甚至乎一個港督咁樣啦，係。好似有類似分權咁嘅形式，俾到一班鄉親，咁樣。 我講為我補充少少，為你繼續講埋咧，就係正話講咧，就係話，即係1904脱脫香港戒指專條之後啦，即係話其實英國係早咗嚟噶嘛，即係而喺元朗即係大埔一帶打咗6日戰爭啦，就打咗咁即係新界人死好多，咁但係就係因為依次流血嘅事件啦，中間有一個抗爭咧，英國嘅即係佢租翻嚟依家新界，佢冇辦法。唔同人分享權力，如果唔係咧，即係你即係點樣管治，你冇得管治。咁所以就有正話你為你所講嘅個問題。咁佢點樣用咩方法嚟放權，或者點樣去？ 其中一個方法就好聰明嘅，就係一種理民府官啦，或者叫做理民府啦。咁呢個官有咩咁特別之處咧？就係佢有啲用咗本身鄉村入面個父母官嘅概念。就即係依個 district officer， 佢就係一個父母官。咁你哋啲鄉村嗰啲鄉親有咩事咧，你又去揾佢啦。咁佢嘅處理方法係點樣咧？佢唔係移植英國嘅法律，呢個係好巧妙一個地方，絕對唔移植英國嘅法律，因為洛克佢好清楚了解到，如果我移植英國嘅法律咧，係完全行唔通嘅，因為英國佢哋嘅生活方式同埋鄉村嘅生活方式係兩回事，兩碼子嘅事，所以佢哋。其中一個處理方即係呢啲訴訟嘅方法咧，就係揾一啲嘅鄉親父老出嚟，然後由佢去評定邊個係啱，邊個係錯。而同時間，李文府官喺度就可以學習得到，究竟喺呢啲鄉村底下咩有咩規則，有咩標準去定啱與錯。 喺一點上咧，我哋成日都講咧，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係嘛？入不入官門就係唔好時時揾個李文官啦，係嘛？咁但係都有人去處理噶。咁我問翻阿Danny。真係犯咗啲多少嘅衝突，兩邊有啲嗌交啦。喺古代鄉村社會，點樣去處理，點樣去解決呢啲問題？冇理由次次揾管有官解決㗎。 佢哋盡量都唔驚動官府，希望自己可以管理到。所以如果喺族裏面嘅話咧，就會有一個祠堂，由族長啊或者管理人或者房長啊，佢哋自己處理嘅。如果唔同姓之間咧，佢哋即係唔好下下一開始係講打先啦。會有一啲叫做鄉村聯盟嘅。我哋香港有好多叫約啊，即係條約嘅約咧，咩約咩約咧，即係好得意嘅。頭先阿維你講到話六日戰爭咧，其實六日戰爭之打即係真係打之前咧，佢哋會有一次咧，那個警察司即係就同班就同鄉村民。傾過一次嘅，那個位置咧就係喺文武廟，就係太和街市嗰度。咁其實嗰個文武廟咧就係嗰個約嘅 headquarter 個中心嚟嘅。佢哋係七約，即係七個條村落聯盟嘅。佢哋一齊組織個七約啦，即係譬如有林村啦，有樟樹灘啦，有丁角啦，等等七個合埋一齊。咁佢哋咧一齊冚咗個七約出嚟咧。就開咗個墟市，就太和墟。而嗰、那個，所以點解個核文武廟咧，就正正係喺個街嗰條街嘅中間，其實就係管理嗰個街市嘅。所以嗰個文武廟係好重要嘅。所以點解同個英國嗰、那個警察司代表見面咧，就喺嗰個文武廟裏面傾。不過後屘好似話傾唔埋攣啦，即係傾兩句就俾人即係啲村民走嚟攻擊嘛。 不過香港咧，其實好特別嘅一件事咧，就係點樣咧？頭先為你提到 咁啊，英國人就唔可以移植佢哋嘅法律咧嚟到去新界嘅地方，咁所以咧導致到咧新界嘅地方咧喺清朝滅亡之後咧係繼續用翻清朝嘅法律。咁大清律例咧，其實理論上啊，到到今時今日咧，仲喺香港一啲新界地區咧，佢啲財產繼承啊或者婚姻問題上邊咧有一定嘅效力。咁呢個即係可以話係即係世界上絕無僅有，係其他地方會可以用到大清律例。咁但係頭先咧，我聽大家即係提到一啲鄉治嘅情況啦，特別阿錦州提到咧，喺呢個明朝中葉以後咧，經過一啲法制嘅改革啦，同埋一啲禮制嘅改革啦，咁啊導致到咧宗族喺特別係中國南方度咧，即係猛然咁樣出現。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再諗下喺其實明清之前嘅中國係咩回事啊？究竟即係嗰啲鄉村同埋政府之間嘅關係係點？即係頭先錦州講到一點咧，好重要嘅就係咧，一般嚟講咧，中國皇帝或者中國官方咧，覺得自己嗰個統治咧係去到縣級嘅。大家想象一個縣政府，可能有縣官加幾個屬下，幾十人。咁啊，加啲利啊，咁樣一百幾十管幾十萬人啊，一個縣幾十萬人，你又點管啊？咁所以好多鄉官喺下面咯。 係啦，所以話咧，真正管理鄉村嘅咧，可能如郭錦州所講，係玉皇大帝。各位觀眾，大家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嗱，我哋之前咧有一集統一嘅時候咧講啦，即係話秦廢封建。行棍院之後，大抵咧中國都係一個中央集權嘅之下，咁啊一層一層嘅層級，咁啊去到棍院咧就管理地方，咁啊天下太平，好好嘅模式。我哋分裂嘅時候都講咧，好多時候地方嘅力量咧係即係割據，咁然後咧各自有生機，有種種嘅變化喺度。今集我哋宗教嘅時候咧，我哋講嘅咧就係鄉村，而咧我哋一直嘅討論嘅時候咧就係話上而下力量滲入鄉村嘅，中國傳統啊滲入鄉村。但係到我哋前嗰節開始講嘅時候，我哋發覺咧又。宗教咧喺鄉村咧有自己嘅力量，而喺鄉村嘅人咧，亦都唔係咁單向咁受到上邊統治就甘心或者話完全臣服，而係中間咧有角力同埋互動，同埋有好多嘅變化喺裏邊，而中間有好多迷人同埋有趣嘅地方。所以咧今日真正揾你哋咧就講呢個問題。其實中間係點樣？個力量係喺邊個位置？個角力係點樣嘅咧？ 嗱，因為錦州咧提到喺明朝中葉嘉靖朝以後咧，即係有一定嘅禮制改革啦，就導致咧中國人咧可以拜多幾代嘅祖先咁因此嗰個祠堂啊，或者係宗族咧先會形成。咁但係之前咧，其實中國嘅唔同時代嘅王朝咧，都曾經試過咧，希望將佢哋嘅力量咧伸展到縣以下級數。不過中國嘅即係歷代政府咧，都受咗一個好大嘅限制，就係佢哋嘅預算。即係佢哋可以擺到幾多人力啊，可以即係投入幾多嘅資源咧，喺嗰個即係管治縣以下嘅地方度。即係譬如喺唔同朝代都會有啲鄉官啦，咁甚至乎有啲組織啊，譬如宋朝就即係特別喺北方諗住成立一啲保甲，咁元朝就喺即係各地成立一啲社啦。通常都係北方出現，咁嗰啲幾十户幾十户就編埋一齊，咁啊諗住每個組織就有個首長咁樣，就可以向縣官去負責。咁啊，明朝啦，明太祖咧就有一個好宏大嘅計劃，就希望將全國咧編成唔同嘅里格。咁啊，即係110户一里啦，咁啊，然後即係每11户就係一個甲咁樣，即係用咁嘅組織咧嚟到去，即係將啲百姓組埋一齊。但係即係到明朝大概三四十年之後咧。即係成立30年之後，啲制度基本上咧就唔係好運作到，好多人逃離呢個嚟。 機械化嘅由上而下嘅組織。 係啊，即係做唔到啊，根本唔可以切合到百姓嗰個需要。咁所以咧，到嘉靖嗰時，突然之間開放咗呢個家族嗰個組織嗰個限制。咁啊，百姓咧自發地，因為血緣關係，因為佢哋居住嗰個遠近嘅關係，就組成咗唔同嘅宗族。咁啊，以至到咧，咁大家彼此又可以好方便去管理。仲加上有一點喎。就是科举制度的推行，特别在宋朝以后，科举成为了即中国一个选士制度、选官制度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咁很多选不到做科举的，但是你参加了各级考试又受到一定的教育，你入到去政府学校里面已经是生源的资格了。咁就是你有啲咁嘅科举里面的功名嘅或者一定的资格，你面对官府的时候有一定的特权，譬如见到官你不用跪啦，可以坐啦，或者同佢一起企。咁有时就仲可能免一啲赋，即你不需要去交咁多税，導致到咧，如果嗰啲人投喺即係其他人投喺你名下， 咁佢哋可以慳啲交少啲税，咁所以你唔係逐漸你嗰户咪大囉，或者係變成咗一個即係龐大啲嘅組織啦。咁因此嗰啲科舉有功名嘅人士呢，佢哋同家族嘅制度呢逐漸合流呢，就成為咗社會上面嗰啲鄉親嘅階層。 同埋即係讀出書一家人可能幾個一齊讀啊，幾兄弟好多兄弟，咁個個都中嘅話就可以互相幫助，係咪？你幫下我，幫下你，咁就喺官場又好，喺鄉村又好，力量都會越嚟越大。 同埋你去省城考試，去首都考試，去北京啊、南京啊呢啲地方考試，好貴啊！你邊個可以幫你俾錢呢？就係嗰個祠堂啊，個宗族可以幫你出錢做呢件事。咁於是乎，你考到翻嚟，你唔係要幫翻個宗族咯。 不過頭先好同意啊，家齊頭先講咗一點，即係嗰個變化，由李甲點樣可以變到去宗族。咁其實個過程係好漫長，亦都好複雜嘅。但係即係我補充一點咧，即係班門老虎啦。 係咪冇？ 就嗰個李甲一開始咧，嗰個係一個户籍登記嘅。咩叫户咧？其實即係英文講係 household。即係裏面登記人丁事產，即係有幾多人，有幾多田地，要交幾多税，咁就定 ，sorry 唔係交幾多税，有幾多人，幾多人，幾多人丁，幾多田地，就定你係咩級數嘅户。你大户咧就交多啲啦，細户咧就交少啲税，就係、是、咁樣。但係頭先正如你咁講，因為個李甲嗰個編制嗰個崩潰咧，就慢慢嗰個户咧變咗唔係 household， 變咗一個 account， 淨係記，大家都知道嗰個人丁咧係假嘅、錯嘅、錯曬嘅，淨係。即係好似我哋時講一條鞭法，即係將嗰啲嘢全部攤曬入個地税裏面，即係個賦役節銀咁樣啦。咁所以從此以後咧，嗰、那個 household 個户變咗 account 嘅户。咁問題就係、是，如果嗰個係一個 account 嘅話，邊個控制個 account 咧？就係宗族。所以嗰個樣嘢就變得好靈活啦，即係可以幾個宗族嚟共用一個户口嚟交税。亦都可以一個户口裏面或者一個宗族裏面用幾個户口嚟交税都得。總之以後呢就係睇下你有幾多田地，即係喺嗰個登記裏面有幾多田地就交税。咁樣其實係幫助到嗰個宗族嗰個發展。 所以政府管嘅就係收幾多税嘅啫。 係啦，淨係淨係睇呢樣嘢啫。 咁但係點解由呢啲嘅宗族甚至乎祠堂即係頭先好似郭生咁樣講係一個 account 咁去交税嘅，但係點解漸漸演變落嚟就變咗仲一種民間嘅宗教呢？ 係啦。即係民間宗，即係或者咁講，我哋話宗族呢個體系或者系統，同民間宗教嘅關係喺邊一度？即係可以講。 因為宗族嗰即係嗰樣好得意嘅就係，其實明朝中期嗰個變化就一個就係個行政改革，一個就係禮儀改革。禮儀改革頭先講咗啦，就係、是、嗰可以喺祠堂製造先啦。咁慢慢咧，其實兩樣嘢配合埋一齊嘅，就好得意就合埋一齊咧，就可以推行到令到嗰個祠堂即係起祠堂變咗雨後春筍，周圍係咁起。咁起咗之後咧，就係即係點講咧？我哋即係好得意嘅喎，嗰樣嘢其實係一種投資，係一個集資嚟噶嘛。我哋幾個人同姓嘅，我哋一齊，我哋有個共同嘅太公，我哋一齊投資，一齊起一個祠堂。咁嗰啲錢咧，首先第一樣係咩咧？就拜祖先啦，孝順嘛。咁呢個冇得走嘅。之後例如我有剩嗰啲可以點咧？可以買多啲地。買多啲地咧，又可以放高利貸啦、抵窿啦，又可以攞嚟再買多啲地啦、滾存啦，又可以起間學校啦，啲學校俾我哋啲子侄去讀書考功名嘅，所以嗰個祠堂咧其實係好好用嘅嗰、那個基金，所以即係既然咁好用啦，即係。在經濟因素之下咧，其實所以越嚟越多人學呢樣嘢， 同埋即係同埋你話宗族都可以參與進鄉村嘅各種各樣嘅唔同嘅活動上面，係咪？ 當啲活 動，當呢啲活動裏邊，其實中國嘅同隨住即係中國農村為主嘅城市以農立國啦，再話好多嘅祭祀都咧同曆法係有關係。所以我哋成日都講，以前嘅中國人咧係冇今日嘅三百六十五日觀念。大抵咧就係有中秋、有農曆新年、過年，或者係一啲嘅唔同嘅氣節，係去定。咁而更加多嘅人咧，其實連氣或者即係唔係清晰嘅人咧，連氣節都冇乜點嚟嘅，就係、是、一啲大時大嘅節慶咧，就代表住某一個時段落啦。去過年啦，就係、是、嗰個咧就代表住一年。即係佢哋好多時咧都係一個好循環嘅一種。咁而嗰啲嘅禮節嘅活動，就係由我哋話宗族。或者唔同嘅一啲嘅鄉村咪有錢嘅一啲嘅力量，就去投資進去，因為佢哋主動參與，因為代表住嘅就係鄉村嘅權力，可唔可以咁？ 可以咁理解嘅，或者仲有一樣嘢補充嘅就係當地方神嘅神誕，嗰、那個都好重要嘅，因為嗰個好重要喎，嗰、那個地方神保護我哋喎，保佑我哋，咁我哋一定要咧去有啲祭祀方式嚟保俾翻佢嘅。 香港都好多鄉村即係地方神啦， 係 嘛？ 係啊，冇錯，即係不過想接落去頭先郭生嗰度講少少，就係即係我哋講緊今日我哋係有錢使得鬼推磨，其實我哋係利用或者咁樣講，利用緊一個地方嘅神 去集資，即係好似頭先郭生咁樣講，集資起有祠堂跟住買地，然後我哋就可以有啲 expansion。係啦，咁呢樣嘢好有趣嘅，即係除咗係講緊買土地之外，甚至乎係講緊一個廟宇嘅建設。咁呢度有一個例子嘅，就係灣仔嘅北帝廟。其實灣仔嘅北帝廟呢，佢唔係一落成嘅時候呢就已經係而家呢個樣，佢係逐忽逐忽咁擺落去。咁尤其是佢嘅主角北帝呢，佢係幾時先嚟到呢？即係北帝廟嗰度其實係好早喺光緒年間已經有㗎啦，但係個北帝嘅主角幾時先出現呢？1926年，係由廣州， 即先有廟後有北帝， 係啦，冇錯。咁本身係叫玉虛宮嘅，咁但係之後咧，就呢、這個故事好有趣嘅原因就係因為其實1926年大家都知道嗰陣時係省港大罷工緊啦，咁所以當時候廣州有一名商人咧叫曾富，咁佢咧就個因為嗰座北帝嘅雕像咧其實係佢私人珍藏嚟。佢又驚，好害怕罷工會唔會即係有騷動啊，甚至乎暴動搞到佢即係個雕像會冇咗，所以佢咧就揾人就即係喺廣州度運咗嚟香港，然後就擺咗喺即係輾轉之間啦，喺日本侵華嘅時候就擺咗喺呢個北帝廟入面啦。咁而喺個北帝廟入面，仲有啲仲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唔單止淨係得北帝，佢仲有觀音，仲有好多即係。財神 比干。20年代呢 ,1920 年代其實好有趣嘅。整個中國呢喺即係共產黨同埋國民黨嘅主導之下呢，有啲反迷信反基督教嘅運動。咁所以好多喺國內嘅嗰啲神奇啦神像啊搬嚟安全啲。 係啊。 喺港英嗰個互任之下呢反而好有出有比較好啲保護。 啲神明都要走佬。 因為係啊難民神奇咯。 你話佢哋。補返少少注腳就係點解即係喺內地嘅商人佢哋會認為喺港英政府管治底下香港係安全嘅，因為有一個即係 hidden agenda 咧喺香港，就係喺中國任何嘅政治糾紛底下咧，香港都唔會介入嘅。咁呢樣嘢都係頭先提及過嘅洛克佢去諗出嚟嘅，因為佢喺面對住孫中山革命緊嘅時候，佢見得到就係如果我投資落滿清政府，又可能有危機。我投資落孫中山度又可能有危機，所以佢就採取咗一種政治中立嘅態度，而佢呢種政治中立嘅態度咧，係一直延伸落去好長遠嘅即係甚至乎喺打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都係繼續咁樣落去。咁所以點解喺1920年代國民黨又好，共產黨又好，甚至乎普通嘅商人都好，佢哋覺得香港係一個好安全嘅地方，就係、 所以香港唔係淨係人嘅安樂喎，係嗰啲神仙嘅安樂，係嚟到香港就好啲咯。頭先我哋講個大嘅話題啦，就民間宗教同埋嗰個宗族之間嗰個關係，即係我哋可唔可以咁理解咧？即係喺明朝中葉以前，咁啊，即係宗族咧，佢可能發揮嘅功用咧就好有限，因為即係宗族嘅組織係好受限制嘅。咁所以咧，即係明朝中葉以前咧，中國基層社會、鄉村社會嗰個組織好大程度上就係靠嗰啲地方嘅信仰啊，唔同嘅廟宇，咁啊，即係喺唔同嘅地方出現啦，有道有法，可能有其他即係屬於佢哋所謂民間宗教嗰啲派別。咁嗰啲廟宇咧，附近嘅居民，佢哋由於去參加嗰個廟宇嘅宗教活動，譬如去廟會。咁啲廟會好緊要㗎，咁廟會係求神求神求神係為咗咩㗎？求神係求偶啊，同埋求神㗎嘛，咁就即係一齊去做㗎嘛，係咪？咁亦都好多娛樂活動啊，喺嗰度進行，有好多交易活動啊，喺嗰啲廟會裏面進行。所以嗰地方人士佢嗰個身份，或者佢哋作為一個地方啊，咁樣去理解佢哋嘅周遭，咁可能就係民間宗教咧好重要。咁但係咧，踏入即係明朝中葉以後。咁、那個地方社會嗰個認同就唔淨係民間宗教、啊、就加上宗族嗰層色彩，而宗族咧點樣可能加強地方嗰個控制，或者係佢哋對周遭百姓嗰個即係影響，就係、是、參與好多嗰啲祭祀嘅活動、祭神嘅活動。 所以我哋話咧，有錢使得鬼推磨咧，就代表住咧鄉村經濟同埋咧鬼神之間嘅連結。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歷史係咁啊。各位觀眾大家好，翻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我咧就要講一個 即係魯迅嘅小説。依、這個小説咧喺今日嘅語境就有一個全新嘅感受咧，就係、是、祝福，即係長林，大家知嘅長林數。咁我都講關鍵嘅位置啦。咁佢咧有一個關鍵嘅細節就係捐門檻。咁佢咧就要去即係揾一個即係土地咧就捐一條門檻。咁咧捐門檻咧就可以解決佢前身嘅罪孽，因為佢嫁咗兩個老公啊嘛。因為即係喺悲劇之下嫁咗兩個老公。咁原來咧佢捐完門檻之後咧就可以有機會參與即係小説中嘅即係老四爺嘅祭祀儀式。佢以為咁，但係咧最尾捐完門檻之後咧，老四爺都唔俾佢參與祭祀。OK， 咁喺今日有趣就係佢嘗試去尋求地方宗教嘅庇護，去參與祭祀，進入嗰個祭祀嘅系統入面，但係失敗咗。最尾咧佢就問有冇鬼，而係啦，而主角咧就答佢可能有可能冇。而最尾喺個咁嘅過程之下咧，長咗死。所以你諗下魯迅呢個故事係非即係驚人地講到所謂個鄉村裏面嘅唔同嘅力量，對一個人嘅中間個即個載制。咁當然可以話係人啲禮教，但同一時間都代表住嗰個民間嘅力量喺度。 喂，其實個民間力量咧，我哋有時應該要咁理解嘅，就係、是、好多我哋話喺地方上面嘅民間信仰咧，其實佢係源遠流長。 嗯， 咁我哋有時去睇一啲即係講墳墓啊，講風水啊，呢啲其實已經係一啲宗教嘅理念啦、 嗯。 其實可能個源頭係早過漢代或者你先秦時代。咁、 嗯、 啊，即係喺即係漢代已經好清楚嘅。我哋睇嗰啲墓葬啊，睇好多記錄啊，好多皇傳世界嘅理念啊。 嗯、 即係人死咗之後，嗰啲魂魄又點樣去？ 玉又通天啊！ 係啊，即係等等呢啲咁嘅觀念，其實即係由漢朝以後，即係到我哋今時今日啦、啊，即係都係。保存落嚟，咁所以喺民間嘅信仰上面有唔少面相，其實係即係反映緊一啲好古老嘅中國嘅文化，中國嗰啲可能係所謂宗教觀念啦。咁我哋之前可能話到譬如喺中國東北，或者喺日本、喺俄羅斯，咁好多地方會有一啲即係萬物有靈嘅信仰。 薩滿教 其實中國可能本土都有，不過呢啲我哋比好多正統嘅宗教啊、道教、佛教嗰啲掩蓋得好緊要啫。咁但係即係我哋到明朝、清朝啦，特別係我哋見到咧。中央政府咧嘗試係對地方咧嗰啲信仰有啲介入，即係譬如講好多宗教信仰係淫祠，係咪啊？咁就啲淫祠究竟係咩回事？ 點樣淫祠啦？ 淫祠應該咁講，中央政府對民間宗教咧有一套政策嘅，一係咧，不過大致上簡單嚟講兩樣嘢，一係咧就收編，一係就打壓。收編咧即係我承認你，承認你嗰個地方神。所以我哋《山海經》好多唔同地方嘅山神海神，我承認咗你，拆封咗你做地方神啦，俾咗個廟號額號你咧，咁個地方官就唔可以拆你間廟嘅。咁其實依個係一個中央王朝同地方社會打交道嘅方法，因為我承認你嘅神，其實即係承認你啦咁樣。咁、另外一樣嘢就打壓，即係好似話嗰啲當有啲即係需要嘅時候咧，就話哦唔俾拜依個神，唔俾拜嗰個神。咁嗰個咧就叫淫祠。如果承認咗你咧，嗰、那個就叫自戀，即係你個名咧。 淫祠就唔係一定係同方淫嗰啲嘢。 嚇，即係個淫咧就方淫嘅淫，但係嗰同未必同嗰個 性 嗰樣有關嘅。咁俾咗做咗淫祠咧，就變咗地方官可以拆，隨時拆你間廟嘅。但係當然呢個係就好似我哋成個節目都講話，唔係由上而下噶嘛。中央政府好多政策嘅，有但係民間咧有佢嘅反應，佢會接受，佢會改你啲嘢，或者直情拒絕。咁所以有時呢個神哦，中央政府話拆封咗嘅，好嘅，咁民間可以完全唔接受，都會有呢個情況嘅。咁當然，但如果喺譬如喺明朝初年嘅時候咧，特別兵荒馬亂嘅時候咧，即係唔知邊個係兵，唔知邊個踩嘅時候咧，對於個民間社會好重要就係表達你嘅忠誠。表達忠誠嘅方法咩咧？就同相信一啲同中央政府。王朝同相同嘅信仰拜同一個神，咁頭先為你講個北帝咧，其實喺珠三角咧，就係明初嗰時候開始喺開始流行嘅，就係嗰樣嘢。 所以頭先即係譚生同埋郭生講到即係講緊由下而上嗰種對中央政府嗰種抗爭咧，咁其實唔單止喺明朝、清朝，甚至乎今時今日。我哋都見到呢種情況，咁有一個例子咧，就比較近少少嘅，就係1980年代到啦。咁其實平山鄧氏佢哋面臨住一次遷墳。咁嗰次遷墳嘅原因喺邊度咧？就係因為屯門稔灣嗰度咧就要擴建一個堆填區。咁 個影響到點解會影響到鄧氏佢哋個祖墳咧？就係、是、因為本身鄧氏祖墳咧，佢哋有一個海景嘅，佢哋面對住一個海，但係因為擴建堆填區啦，咁就會遮住咗佢嘅海。咁最大影響嘅係邊度咧？就喺1990年代中期度咧，因為呢個擴建堆填區個嗰個迫切性，所以港英政府當時候咧係直接自行遷墳。幫鄧氏遷咗墳，咁鄧氏就好嬲， 而冇知會之下， 係啦，冇知會之下，同埋因為佢哋覺得，喂，你影響咗我風水喎， 你搞我祖宗山墳， 係啦，嗰個祖宗山墳係我哋鄧氏個命龍脈嚟嘅喎，咁你咁樣搞咧，我哋同你死過。嗰、那個抗爭嘅方法係咩咧？刪咗喺1990年開嘅平山個鄧氏嘅文物徑，一次過刪曬佢，我唔俾你，因為其實即係平山嗰個文物徑係。鄧氏佢哋個私人財產嚟嘅，係啊，咁所以即係依種咁嘅抗爭，我哋都可以睇得到，即係我哋管理民間宗教嗰個方法唔可能由上而下，而好多時咧，我哋係需要下而上嗰種自發嘅能力咧，先可以保護到，甚至乎同中央政府打到個交道。 嗯，頭先咧講開話北帝嗰樣嘢，北帝廟咧， 係 有一個另外一個幾得意嘅個例子咧，就係我哋而家長洲太平清照，咁嗰個好熱鬧嗰樣嘢，咁。即係頭先講到一個農民間社會，如果係一單姓嘅，同一個姓嘅，就係、是、以祠堂為中心；如果係雜姓嘅，就以廟宇為中心。咁喺長洲嗰度咧，嗰、那個中心點咧就係、是、個北帝廟。咁所以每次搞太平清照嗰時候咧，都會喺個北帝廟前面嗰個空地嗰度咧，就好多神壇嘅。咁嗰樣嘢頭，因為一直講緊話啊個民間社會點樣運作啊，點樣透過個祭祀拜神，點樣睇到個民間社會喺邊咧？就係、是、其實。一開始我哋講緊嗰個祠堂係一個血緣中國嚟嘅，咁但係個廟宇嗰樣咧係表示另一個叫地緣中國。例如村民會將所有佢哋覺得係佢哋範圍裏面屬於自己嘅地方神嘅神像會請嚟，請去個神壇度。咁你想知道村民心裏面嗰個地域範圍好簡單嘅，你走去個棚裏面，你望下邊啲廟嗰啲神像喺邊度請翻嚟嘅，咁就得噶啦。又例如佢哋會遊神噶嘛？游神嗰時候，佢哋會游一啲淨係自己覺得屬於自己村範圍嘅地方，因為游咗就保護噶嘛。咁嗰條街唔屬於自己村範圍嘅話咧，就唔需要游嘅，因為我哋嘅神會保護佢哋嘅。就即係透過呢啲咁嘅儀式咧，係好睇得到嗰個地緣嗰樣嘢係點樣顯示到究竟佢哋嗰個地域範圍係點樣嘅咧？ 係即係華中嘅都有個所謂迎神賽會啊，或者話叫五槍會啊，但係都係咧嗰個範圍啲，即係如果係嗰個相關範圍啲神咧，就請埋嚟一齊咧，就即係同時就滿天神佛就搞一場大家都會開心快樂嘅一個。個活動，咁所以佢除咗係一個宗教儀式之外咧，都可能係一個即係帶有嘉年華會性質嘅活動啊。係就係 重要社交場合， 因為嗰個係即係要狂歡，要同平時好有規矩啊，要 個小朋友好開心喎， 即係可以掹啊阿爺啲須啊，就係嗰啲時間㗎，即係可以平時要尊敬長輩，咁就喺嗰個情況嗰幾日咧就可以推翻嗰啲。平時嘅秩序 即係大家就 男男女女啊，可能可以互相結識下。 係啦，即係平時好嚴禁嘅，即係分開坐嘅。咁而家又即係喺啲廟會度有一齊。 所以即係可能啲地方官員就好緊張啊！呢啲咁嘅迎神賽會會唔會搞出嗰啲地方上邊好嘅風俗出嚟咧？ 所以你話即係依一個民間宗教或者依啲嘅祭祀嘅活動或者宗教活動咧，其實背後就係鄉村嗰、那個我哋叫鄉村嘅生理，即係話鄉村嗰個運作。佢嗰個嘅即係新陳代謝嘅一個重要嘅一個部分，即係我哋通過依啲嘅祭祀係一時間嘅過去啦，或者話人與人嘅交流啦，經濟嘅活動啦，種種唔同嘅咧就喺依啲度運作或者進行。嗱，我嚟到依度咧，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大家可以自由傾下偈或者討論，就係、是、今日講咗好多地方嘅事或者講地方嘅問題，我哋講得好細嘅，講邊個地方係點，邊個地方係點，我要問一個問題，好簡單，就係話。當我哋講中國歷史嘅時候，點解我哋做啲咁細嘅地方？係嘛？即係點解我哋做地方？你有冇人問過你啊？你做咁細，其實唔代表啲乜嘢嘅喎，係嘛？其實 呢個問題經常被問嘅， 係你會點答？ 通常即係簡單嚟講， 其實意義喺邊度？ 以小見大，即係雖然個地方細，但我哋諗嘅問題有冇諗過大問題？我哋講緊點樣喺一個地方社會裏邊可以睇得到個中國喺邊？即係個中國，即係唔單止係嗰個話中國嗰個規條，即係中央政府嗰個王朝政令點樣實行咧？究竟嗰樣嘢係只不過一紙文書， 咁去到地方真係實行嘅時候，嗰啲人民點樣對待嘅呢？即係好似頭先所講，會接受、會修改、會抵抗咁樣各方面嘅。透過呢個表達，先至真正嘅係了解嗰個中國歷史嗰個情況。呢個係我嘅諗法。 好啊，我講一個，即係科大偉喺《皇帝與祖宗》呢本書入邊嘅第最後嗰章咧，佢最開頭嘅咁寫。啲人問我話：你可唔可以講下中國其他例子？佢嘅答法就 最驚呢個。 你想我點講？佢感嘆，即係你想我點講？即係佢嬲啊！直情係話，即係其實你侮辱咗所謂地方史嘅核心，或者做區域史嘅關鍵嘅部分，就係話呢一啲本身就應該有佢嘅價值。我嘅講法就係、是，我哋一般以為整體拆散就係局部，其實係錯嘅。局部就係局部，局部嘅局部加埋其實超越全體，就唔好認為局部就同全體係一個隸屬嘅關係。即係對我嚟講係我咁樣理解。你都係地方史喎、你都係一嚿 嚿。咁樣講啦，其實我即係頭先郭生所講或者長所講嗰種在地化，唔單止係外來宗教去到另一個陌生嘅地方嘅在地化，而係一種國家政權由中央去到地方嘅嗰種在地化，其實時不時都會發生，即係我哋除咗講中國之外，因為我做香港史，咁我都成日俾人問，咁你研究香港史對了解大英帝國嘅歷史有咩、有咩緊要？咁其實嗰樣嘢就好似郭生咁樣講嘅，就係、是、因為大英帝國一個咁大龐大嘅 empire 底下咧，其實佢係冇可能每一個地方咧，佢都捉住曬佢係點樣發展。咁所以咧，佢就無可避免地咧，係俾要喺香港度咧，就俾一啲嘅放咗權，甚至乎喺一啲嘅英國呢啲咁嘅命令落到嚟香港咧，其實係會改變咗。咁呢樣嘢由我哋由研究香港咧，就可以研究到以前大英帝國嗰個歷史個運作，甚至乎佢帝國運作 係 點樣。 其實即係喺我睇嘅地方史啦，就係即係我哋知道中央王朝或者可能外嚟嘅強而有力嘅勢力。譬如可能外嚟嘅宗教咁樣，佢哋嘗試去改變一個地方，咁但係我哋咧睇到地方嘅反應有各種各樣啊，咁啊即係基督教嘅喺中國化或者叫本色化、在地化咁樣，佢即係嗰個張力啦，咁我哋或者可能係從中國嘅傳統嘅王朝統治，就係睇下嗰啲地方官員佢哋嘅政績，其中一樣就係對嗰啲民間宗教嗰個控制啊嘛。 所以中央與地方邊個先係主角呢，都係要傾過先知嘅。我哋下一集翻嚟繼續歷史係咁啊。